在那边的话，我们能够去以志愿者的身份你去参加，嗯， 太好了， 大象的日常的这些食物的制作， 嗯， 然后包括你可以给大象洗澡，包括你可以参与到整个笼舍的清扫的范围内， 哎， 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志愿者都会过来， 这个太有意义了， 嗯，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， 嗯， 而且我也是觉得它真正能够让我们自己觉得跟动物的距离变得很近，而且是说发自我们内心的一个喜欢。 我们老说， 嗯， 我要跟一个人亲密的接触，跟动物亲密接触，我骑了大象， 嗯， 和我跟大象到这个地方跟他亲密接触，那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的。这个 是 这个太好了， 确实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对于我们这些热爱自然的来说的话，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动物在经过救治以后都能够回归自然。 对， 嗯， 但是呢，有一些现实的情况 是回不去的， 比如说保护区面积慢慢的在 缩 减， 未来35年可能是我们与热带雨林接触的最后的时间了。35年以后，以现在的物种破坏和雨林减少的速度，可能就没有了。 哎呀， 所以这些动物来讲，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珍惜。 所以就是我们这人类啊，不管是哪儿，就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国人，就全世界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：怎么去，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些个环境和这些生存的动物们？ 哎，您刚才说政府会介入，有一些资金拨给这个专业的人士。 对， 那我们作为志愿者，就是游客来说，到这个地方要交钱买票吗？ 有一些基础的费用， 我支持， 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，我必须要买票进入的。我支持，我不要免费进去。 这边的话，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项目，我们进去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工作人员， 嗯， 这些工作人员的话，我们必须也要保证这个项目能够正常的运作。 是的， 当然了，这也是希望它能够有更大的面积去把它的园区扩大，因为我们在里面看到了20-30只象吧， 嗯， 但是觉得就是 已经很庞大了，我就20-30只象了， 就是它的园区面积现在其实并不是特别大， 哦， 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荒地，其实如果它有更多资金的话，是可以把这个事情继续做大的。 好的，好的， 而且是，也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吧。 这个象的保护基地的名字有吗？有专业的名字吗？ 它就是在曼谷周边的一个， 只有一家是吗？ 叫大象，好像叫大象公园。 好的， 大象公园，哦， 好的，好的。 但是呢，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园， 好的， 它是一个保育项目。 好嘞， 好的，大家，就是， 说了这么多次曼谷， 是啊，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。 对， 我觉得 因为 感觉到不了， 我们在当地问了一下，说这个地方也不是普通的游客会去的地儿， 就是 因为他们不感兴趣。 是的， 来一趟对吧？ 对于真正喜欢自然，就是或者是妈妈带着孩子们去的话， 有意义的， 一定建议您去一次，当一天的义工， 对， 能够真正体验到不太一样的生活。 是， 我觉得跟大象同吃同住，然后你也可以从他的那个眼。 同吃就算了， 啊， 同住也算了， 是，就是他住他的，我 住 我的，对。但是我们同时进行， 对， 对，你可以帮助他， 嗯， 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他的眼神啊什么的，都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那种亲切和感激。 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互相的成就哈，电影成就一个景区， 嗯， 一个景区呢可以让电影的大卖，都是这样的， 嗯。 你看我们作为人来说，去体验跟动物接触，特别是大象这个动物的时候，有的人是去跟他戏耍。 对 啊，什么大象跟你揉揉肩啊，喂你个香蕉，这些东西其实在深层次来说的话，都是对大的一种，它的一种虐待。对， 嗯，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给它洗洗澡，让它好好的生活在它应该生活的地方哈。 嗯， 哎，泰国有方方面面可以去感受爱的部分， 嗯， 这是其中一环。 嗯， 对，只有正阳在所有的家目当中把这个爱拎出来了。 哎，是的， 鼓励鼓励，掌声鼓励，特别 棒啊！就是还是要给我们提个醒，然后让我们提高这样的保护的意识。 嗯，这是第一次做我们的泰国的这个访谈节目当中， 嗯， 唯一一次没有提到任何吃的东西的，没空加。 啊，对。 其实这个是我会，嗯，最近提到的，在做自然博物旅行的时候， 嗯， 你的旅行公益， 对， 你要有一颗公益之心去做这个自然博物旅行。嗯， 是的， 形象 太棒了，形象 立体了吗？ 高大了，又高大了， 丰硕了吗？ 丰硕了，非常的丰满， 炸顶了都已经 啊。 其实还有很多，华鑫没说呢， 华鑫还没说， 大家如果想听的华鑫， 周末 延续下来啊， 对， 没问题， 要听听洋洋跟道道到底怎么说华鑫。 是的，我就很期待华鑫这个小酒吧呀，是不是这个小海滩呢？ 得赞受， 对呀，得赞，都有什么得赞， 对不对？ 对，而且关键还是博物嘛。 是的，洋洋每次来都会有新鲜的收获和体验， 嗯， 同龄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没有任何的设防啊。刚刚在说到大象保育的时候，我们三个的眼神是一样坚定的， 嗯， 真好， 要保护所有的小动物们。 是的， 嗯， 也希望正阳作为一个行者的身份，作为一个老师的身份， 嗯， 保护好你的身体，在讲堂上 是吧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在旷野里，在雨林当中，你都健健康康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没问题。 对 啊， 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 对， 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 对，人间有很多 健康快乐的生活， 人间有很多值得的事情啊。 是， 谢谢正阳， 谢谢， 好，谢谢。 周日挺期待啊！ 啊，期待，必须期待。 那个，明天再见啊！ 好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。 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，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